集的巨人是一直在追寻自由和真相的故事，这也是我们的现实世界为什么媒体要尽量报道负面消息的原因。因为当权者永远都会用尽全力赞美自己，并将历史篡改成自己喜爱的样子。我们知道所谓的历史其实都是别人写入课本植入我们大脑的历史，而真相就要靠历史学者一点一点尝试挖掘出来。如果还没看过前三集的朋友，可以先看看前面几集的解说。我们上期讲到，在艾尔文团长的指挥下，找出了卧底在人类之中的巨人，知道有会说话的兽之巨人存在，同时发现原来爱莲不但可以变成巨人，还有操控其他巨人的能力，这就是坐标之力。接下来人类就要准备重新夺回玛利亚之臂，不论如何也要去到地下室找到巨人的真相。阿尔敏儿时曾经对爱莲说过，世界的尽头是大海，那么大海的对岸又是什么呢？为了可以成功封住玛利亚之墙的破口，汉吉要尽快用爱莲做实验，看看它可不可以硬化皮肤，因为巨人的硬化能力是唯一可以堵住缺口的方法。可是爱莲实在太不稳定了，有时变成巨人不到十米高，连自己的屁股还遗留在外面。如果可以成功找到硬化方法，不用一天时间就可以修复墙壁。当然关于城墙的秘密也要从西斯特利亚那里得知，不过为什么一个贵族会知道城墙的秘密呢？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尼克神父竟然被人谋杀了，这让汉奇感到十分惊讶。更离奇的是，处理这个案子的人竟然是中央宪兵团。汉奇从细节中已经清楚，尼克神父其实就是被宪兵团拷问时出手过重打死的。根据汉奇的观察，加上李维兵长的分析，尼克神父应该到死也没有违背信仰。不过二文团长密信叫大家撤离，现在中央宪兵团已经不顾面子了，一定要调查兵团交出爱莲与西斯特利亚。而李维兵长决定反而去尼克神父出事的地方，他想查出幕后的敌人到底是谁。不过貌似这一切都与王室有关，并且王室似乎已经有方法抓到爱莲与西斯特利亚。就在调查兵团在城市中出现时，突然从身后出现一辆飞奔的马车，一瞬间就将爱莲与西斯特利亚掳走。原来被劫持的人早已被兵长调包，这就是兵长的计谋，用这种方法查出谁是幕后黑手。如果不知道敌人是谁，根本无法应对。可是兵长似乎感觉到十分不寻常，绑架的人都是一些门外汉，而且手法似乎像自己认识的一个人，也是有名的杀人狂肯尼。不出所料，兵长被宪兵团对人压制部队埋伏，带头的队长正是肯尼。幸好兵长早已吩咐米卡莎告诉大家，接下来不单单是与巨人的斗争，还要与人作战。不过兵长的手下瞬间被肯尼消灭，而自己也被追杀，当然爱莲与西斯特利亚也落到了敌人的手中。这些对人压制部队所用的兵器是散弹枪，毕竟他们是对付人类的部队。可是身经百战的兵长杀出一条生路，并立即追赶爱莲他们。这时米卡莎与阿尔敏他们也赶到，一起加入拯救爱莲的行动。不过在最后依然被敌方带走爱莲与西斯特利亚。王室知道已经抓到两人后，拟定出如何对付阿尔文与调查兵团的方法。这时的阿尔文心中似乎有了眉目，看来一场变革要悄然开始了。可是现在最紧迫的事就是要知道爱莲的消息。汉吉说不然他可能会被吃掉，如果爱莲被吃掉，他身上的巨人之力也会随之转移，所以现在必须做出行动。李维邦立即行动，抓获了杀死尼克神父的两名中央宪兵，并实施残忍的拷问。阿尔敏认为现在他们所有人已经变了，不再是因为害怕被吃掉而杀人，而是因为大家的理念不同或者是派系不同而残杀生命。这也是真实世界的写照，人类往往就是因为这些政治斗争杀得你死我活，尤其是在独裁国家更加明显，政权轮替是非常血腥的。同样，那些宪兵团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，相反觉得是自己维持了墙内的维稳工作。其实在晋级的巨人中，调查兵团与驻扎兵团就象征着一个国家的军队，是用来抵抗外部威胁的，而宪兵团就相当于警察，是用来对付内部人民的。所谓的维稳就是在消灭不同思想的人，镇压想得到自由的人，所以可以坏事做尽，依然大义凛然。最后在李维的计谋下，从宪兵口中得到的情报是，西斯特里亚可能才是真正的王位继承人。现在知道了西斯特里亚才是真正的王室继承人， 这样一来，大家在心里至少感觉站在了正义一边。但是如果王室有人持有巨人的话，艾莲很可能会被吃掉，并且她的能力也会转移。米卡莎听不下去，想立即去拯救艾莲，可是被李维拦住。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立即赶去西斯特里亚生父的领地。而这时的阿尔文团长也串联了驻扎兵团的皮克西斯司令，加入这次的变革之中。团长小时候就对这个世界的历史有疑问，而他的父亲正好就是教书的先生。团长父亲因为发现历史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，怀疑人类的记忆被篡改过，可是这个质疑换来了惨遭杀害的命运。这也是阿尔文为何要加入调查兵团的原因，要找出墙内世界的真相。就像许多的独裁政府所为，第一件事就要让人民的信息封闭，让自己的国民无法知道外界的世界，然后再用自己修改的历史来洗脑所有国民的认知，高压统治，消灭异议人士，这都是惯用伎俩。手无寸铁被全面监控的人民要想起义十分困难，所以这种国家如果走向灭亡，必须是内部分裂，尤其是有武力的军方与警方。就像阿尔文说的，这些人要保护的不是人民，而是他们带花园的家与权力，而人民是用来保护权力的，随时可以牺牲。当然王室的人也不会静观其变，立即派人先抓了阿尔文以及他的部下，并解散了所有调查兵团。相比巨人，人类的内斗更加可怕。这个时候铲除了调查兵团，其实帮助了入侵的巨人。调查兵团可是最有能力对付巨人的组织，所以原本是人类希望的调查兵团一瞬间就变成了通缉犯。在战争中，进攻是最好的防守，如果拿掉了进攻的矛，只剩下盾的话，只会被敌人步步紧逼。而且在权力面前，即使你是城内的首富，也可以瞬间被抹杀。不过这样做的后果就是连线兵团中都有人开始动摇，如果再有巨人，谁来对付？而且对人压制部队所用的新机动装置，秘密研发所用的散弹枪对巨人完全无效，直接就是针对人类来的。那么今天可以对付调查兵团，明天就可以用来对付宪兵团，所以有部分宪兵反而加入协助调查兵团。就在阿尔文要被处决之际，忽然传出罗塞之墙被攻陷的消息，皮克西斯司令立即安排防守以及疏散民众到席纳墙中避难。可是没想到奥里耶王政府发言人立即阻止了皮克西斯司令，并亲自下令封闭席纳之壁，似乎他想夺取艾莲身上的始祖巨人的能力，也就是上期说的坐标之力。所以对他来说，死多少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有了始祖巨人的能力后，自己不会再怕巨人。就在这时，宪兵团有人开始抗命，因为自己的家人就在罗塞之墙内。紧接着大量宪兵团士兵与总统冲了进来，并且表示对王政府发言人的不满。这次的政变就是皮克西斯司令与阿尔文策划的，而且他们还知道了一个秘密，就是现在坐在王座上的人根本就是一个假冒的王，是一个傀儡而已。当然整个形势立即扭转，只知道睡觉和吃饭的傀儡王与幕后控制他的中央高层全部被捕，调查兵团也因此得到了恢复，之前杀的人也都当作合法自卫处理。总统宣布了中央政府重组，并不是军团统治，而是要让真正的王带领大家。接下来最大的任务恐怕就是要夺回艾莲了，所以调查兵团立即连夜去往罗德雷斯的领地。而罗德雷斯在当地口碑不错，但是在五年前，也就是玛利亚之壁沦陷的时候，他们全家除了罗德雷斯全部在教堂做礼拜时被杀害，而石头建造的教堂竟然被摧毁。事后罗德雷斯竟然重新在原址修复了教堂，所以那里很可疑。而且罗德雷斯全家被杀后，他就去接触了私生女西斯特里亚，很可能他们血统中隐藏着什么秘密。等艾莲醒来，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虽然是第一次来，但好像曾经见过这样的场景。就在艾莲十分困惑时，西斯特里亚出现，似乎在向艾莲解释什么。他向艾莲承诺，他的父亲会善待人民，并一定会站在墙内所有人类这边。之前针对调查兵团与尼克神父的死都与父亲有关，但是这都是为了人类不得已的做法。这时西斯特里亚的父亲罗德出现在艾莲面前，西斯特里亚立即要求父亲向艾莲解释一切，可罗德并没有急于解释，而是用手掌触碰艾莲的后背，一瞬间艾莲的头脑里进入了很多记忆，甚至不属于自己的记忆。 这个其实就是爱莲父亲的记忆，当时就是他的父亲杀死了罗德全家，目的就是为了夺取始祖巨人的力量，所以将西斯特里亚的妹妹吃掉，只有罗德奇迹般存活了下来。后来爱莲的父亲将爱莲变成了巨人，然后吃掉了自己，这样爱莲就拥有了始祖巨人的力量。所以其实爱莲身上的力量是从罗德家窃取的。而这时杀人狂肯尼进来催促罗德尽快开始仪式，外面已经变天，假的王已经被人发现，调查兵团正面成功，高层全部被抓。可是罗德叫他看好路口，切记仪式时不准进入。二文团长的假设终于被证实，雷斯家族可以轻易篡改人类的记忆，唯独不能篡改阿卡曼一族的记忆，所以原本是王族的亲信变成了被排挤的命运。而米卡莎、李维、肯尼都是这一族的血脉，他们有时会像突然觉醒一般，有一股可怕的力量涌入身体。而李维就是肯尼做妓女的妹妹，与一位不知名的恩客生下的孩子，而当时就是肯尼替妹妹照顾李维，所以肯尼就是李维的舅父。但是这次很明显，李维要与肯尼对决，对人压制部队死守在教堂的地下室路口，而李维办的任务就是要闯入救出爱莲，并且大家都做好了杀人的觉悟。调查兵团一进入地下室就使用了烟雾战术，使得那些用枪战斗的对人压制部队失去优势，加上他们的新型立体机动装置有很多缺点，所以很快对人压制部队被逼退到内部防守。同时仪式也在准备进行，罗德一直劝说西斯特里亚继承巨人的力量和世界的记忆，初代王用巨人的力量建造了这三座城墙，同时清除了人类的记忆。在这100年间，雷斯家族不停传承着记忆与力量，一直维持着人类和平，直到力量被人夺走。但这个力量在非雷斯血统的人身上是发挥不出真正的威力，所以必须让能力重回雷斯家族。这时一直在偷听的肯尼按耐不住冲了出来，他一直想自己趁机变成巨人吃掉爱莲，然后用始祖巨人力量统治世界。可是按照罗德的说法，他将无法使用始祖巨人的力量，让他的梦想落空。失望透顶的肯尼不管怎样也不能让罗德那么顺利，所以告诉西斯特里亚，其实罗德根本就是不敢变成巨人的胆小鬼，让弟弟女儿为自己冒险。但是西斯特里亚却认为这一切都是他的使命，为了拯救人类，为了永远的和平，他必须这么做。肯尼当然不会就此罢手，他走到爱莲身后，用刀割伤了爱莲的脸，他想爱莲变成巨人与西斯特里亚一决胜负。可是这时的爱莲因为自己对父亲做的事感到愧疚，不愿意变成巨人，他一心想被西斯特里亚吃掉赎罪。可是西斯特里亚反而开始犹豫起来，罗德看到西斯特里亚犹豫不决，立即上前劝说。可是最终西斯特里亚提出一个问题，既然有始祖之力可以控制巨人的力量，那为什么100年都没有将巨人赶出去，让人类得到自由呢？可罗德的回答竟然是，因为这个世界的第一代王，他期待的是一个被巨人支配的世界，只有继承了记忆和力量，才能明白其中的原因，只要注射了药物后，就可以变成全知全能，这就是神。没想到西斯特里亚听后将针筒砸碎，这个行为让罗德十分惊讶，立即抓住他，但反而被他顺势将罗德摔在地上。西斯特里亚认为神就是借口，是用来煽动容易操控的人，怎么可以让别人这样操控自己的意志？这其实显现出来的是，在一个独裁体制中，即使当上了最高的统治者，同样也是被整套体制绑住，无法有自己的意志，为了权力一代一代跟随着体制的创始人走下去，很难寻求突破，直到你完全打破体制的束缚。西斯特里亚立即走上刑台，将爱莲的锁链解开，但是这时的爱莲一心想赎罪，希望自己被吃掉，继续活下去会带来更多的灾难。可这时的西斯特里亚却说，我才不在乎人类灭亡，你懂了吗？我其实是个超级坏孩子，他要放了爱莲，这样就可以毁掉一切，毁掉这个100年体制，毁掉所有的虚伪谎言，总之要毁掉现有一切秩序。这就是人人都存在的反叛之心，不愿意遵循那些所谓的政治正确，往往可以改变世界的就是这种人吧。这时已经伤了脊椎的罗德艰难地爬到摔碎的针筒旁，他不甘心一切就这么完了，所以自己用舌头舔食了药剂，瞬间变成了一个比超大巨人还要大2倍的巨人。艾莲立即劝西斯特里亚离开，自己被吃掉就好了， 但是西斯特里亚并不肯离开，他虽然是人类的敌人，但是他同时是爱莲的同伴。就在西斯特里亚被巨人的蒸汽吹走时，米卡莎赶到救下了西斯特里亚，李维兵长与众多调查兵团也都赶到，帮忙解救爱莲。罗德实在太大了，竟然把整个地下洞穴都要撑爆，在清军一发之际成功救下了爱莲，可整个洞穴也崩塌了。现在显然是没有时间离开，可是大家还没有放弃，但爱莲觉得已经逃不掉了。而李维再次让爱莲选择自己要怎么做，爱莲最后选择了相信自己，她捡起了散落在地的凯药水，喝下后变成了巨人。没想到爱莲竟然有了巨人硬化的能力。凯药水的来历并没有说明，不过猜测应该就是建造城墙巨人的能力。而在晋级中，所谓的药水其实就是巨人的脊髓液，巨人能力传承也是需要吸收对方的脊髓液，所以要吃药对方。很快整个教堂崩塌，罗德从中爬出，而爱莲成功硬化出一个球体救下了大家。终于爱莲得到了完美的硬化能力，这样修补玛利亚之壁就有希望了。但爱莲他们爬出地面时发现，那大的不像话的罗德无法站立，只能在地上爬行，这家伙所经之处都会起火，艾尔文团长只能带人跟随观察，无法阻止他前进。罗德被认定是奇形种，他一直低着头，完全不理会身边的人类，所以团长下令要到席纳之壁防守。爱莲提出摆在眼前可行方案，就是让巨人吃了自己，这样罗德可以变回人类，而且始祖巨人的力量可以回到雷斯家族。如果可以控制罗德，可能可以将人类的记忆恢复。可是西斯特里亚提出了第二种方案，他认为爱莲父亲之所以要杀死他们一家，就是要将始祖巨人的力量从雷斯家族中分离，这可能才是拯救人类的唯一方法。自己的父亲不一定会恢复人类的记忆，相反他可以随意篡改记忆，所以无法控制他。现在这样才是让始祖巨人脱离雷斯家族最好的契机，这样人类才会有未来，而不是虚假的和平。不过汉吉提醒西斯特里亚，如果这样可能就要杀死他的父亲了。西斯特里亚表示已经做好了这样的觉悟，不过二文团长希望他在这次战斗结束后可以成为墙内的女王，因为其实总统也是一个野心很重的人，要有正统血脉的王才能平衡势力，由军团统治始终不妥。西斯特里亚最后接受了这个任务，不过条件就是要参与这次战斗。米卡莎小声对西斯特里亚说，等你成为女王就可以打死矮子一顿了，这次做好了充分准备，这个奇形种不受艾伦的坐标之力影响，所以必须在城墙外歼灭。这时城墙上布满了火炮，但是罗德似乎并不怕这种攻击，并继续向城墙这边移动。汉吉准备了很多炸药，在驻扎兵团失败后轮到调查兵团，他们先用水淋湿全身，为了抵抗炙热的蒸汽，大家按照艾尔文团长的指挥，先炸断了巨人的手臂，等他失去了平衡，巨人化的爱莲拿着一堆炸药冲向罗德，将身上的所有炸药投入超大巨人的嘴中，一瞬间炸弹在巨人嘴中爆炸，足以将巨人的后颈炸烂，然后所有人立即找出后颈位置歼灭，不然巨人还会再生。就当西斯特里亚给自己父亲最后一击时，他仿佛看到了父亲一生的记忆，他已经分不清那些是幻想还是真实。不管怎样，他坚强地站起，向所有人宣布自己的真正身份。而李维兵长最后见到了重伤的肯尼，肯尼死前将自己从罗德那里偷来的针筒交给了李维，并正式告知李维自己是他的舅舅。虽然他也不知道世界的真相，但是雷斯家族与阿卡曼家族的仇恨就是因此而来。这时西斯特里亚终于登基，并且是亲自手刃巨人的女王上位，得到了人民的爱戴。当战完的西斯特里亚真的去打了四矮子兵长一拳，但是我觉得最想打兵长的应该是米卡莎吧。这段时间莱纳与贝尔托特没有回去故乡，他们正预谋着下次行动。看样子莱纳铠甲巨人输给了兽之巨人，这样意味着暂时不能营救雅尼，而是按照兽之巨人的想法优先夺取坐标之力的爱莲。接下来是否可以夺回玛利亚之壁？兽之巨人他没有准备怎样夺取爱莲。爱莲在父亲的记忆中看见一个人，竟然是训练兵团教官。请收看下集《九大巨人的秘密》。